让传统与创新，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，颠覆开创。娱乐七十二变，全新出击。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，重播凌晨2点至3点。北京文艺广播 FM 87.6，小底，英宁，王大雷，恭候您。 这个胡同出了一小事儿。 什么小事儿？ 这事情也是那 说好。嗨，是你的事儿吗？ 不是。 那你就直说。 就是大江那天喝多了。 那叫什么事儿啊？ 喝多了呀。 最近可能大江的事儿挺往心里去的。 哦， 你能明白了吧？ 明白了。 哎，有点牵挂了。 喝多了以后呢，你知道醉汉呢，就是眼也花，耳也背了。 这是上岁数，这不是醉汉。 那怎么说啊？ 大江是一个上岁数的醉汉， 就是喝醉了以后，这个眼也花，这没错哈。 嗯， 头也晕。 嗯，对 对 对。脚底像踩棉花似的。 对，想把这车倒到一个车位里。 那你等会儿吧。他要喝那么多酒，他还能开车吗？ 他不开，但他那个车停的位置不好，所以他想把这车呢倒进去。 还是开了， 他不出车场，按说也是不应该的，你知道吧？ 对呀、 啊，他那车太挡道，会把车划了的。 哦， 车胎的估计给卸了的。 司机一滴酒，亲人两行泪。 但是呢，这由于喝多了以后啊，看东西横也不是横，竖也不是竖了，横竖不是那么回事。然后就找了一个大爷说：“您给我指挥一下，我倒车。”哎，这不就出事儿了吗？ 把大爷给怎么了？ 怼上了？ 不是，大爷呢？恰巧有点口吃的个毛病的大爷， 哦， 明白 了，耽误事儿了。 大爷呢？倒车，倒，倒倒倒。这大江一听，好，三把轮，啊，咣，就撞上了。 撞哪儿了？ 嗯，墙。 地面没有防撞梁啊，那可没辙了。 人和车就掉水沟里了。 不是，他在哪儿停的车？你能告诉我吗？ 河边。 那你可赖谁呀、啊？ 然后大爷是不是站在河岸上倒倒多了？ 好在没有人受伤，大爷挺难受的，说 你跳河里去了。 孩子，我不是成心的，我真没想到自己。 哎，怎么这什么意思？ 哎呦，那这可有点问题。 大爷是不着急的时候呀，这个毛病多点儿，一着急 瞎扯。越是这种啊，越着急越说不清楚。 但大爷急过头了，因为孩子受伤了没有啊？一解释，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麻利的说出来了。 大爷就是故意的。 没。 又来了， 但大江现在先在家休息呢。我也批评他了，我说你太不像话了。第一，酒醉驾车，乱停放， 对， 你还喝这么多， 对， 这样你还是因为我拒绝你，你喝这么多。 是。后来大江的儿子也没上班，好好照顾大江了吧？ 哪有这个？哪有这个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咬住，你要是说喜欢我，你大大方方的是吧？站出来说，表弯。啊，工资都给你了， 我爸爸啊，工资都给你了， 你给人指了倒车呀、啊？ 去你的吧！ 娱乐七十二变之花絮， 再换一场这个群机器人相声。 哎，还有一打快板的机器人，光打板不唱。 哎，打快板机器人，我觉得这有可能实现， 是吗？ 嗯， 对， 就大一个力，大一个力，大，这都没问题，就老这么打呀。 华阴山巍峨耸立， 我们不知道作为观众来说听的是字眼儿还是听着他这技术。 我们瞧一新鲜劲儿。 花絮， 这个车里的开车女子啊没有驾校，上路就是 没有驾校。 不是， 没有驾照吧？没有驾校，太可乐了。 如果大海能够但愿我的海愁， 这也不是张雨生唱的。 山头，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，就让我随风飘扬。 死了， 他随风飘远。如果大海能够 带走我 的哀愁， 就像那个 没了河流。我所有伤过的心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 哎呦不行，我 这个、哎、 走吧， 咱 们吃饭去。 我在外头走廊里就 花絮。 好家伙， 衣服刮了。 哦，

钱。 对， 但是今天我们299北广购物让大家享真实惠。 嗯， 再告诉您，全部都是清真食品， 有 清真标的， 有清真标、 干净卫生，您吃的放心。您所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，赶紧把这个8+4 12包带回家里，好好的在这大冬天的来一个小酒，品尝品尝鲜味。 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 出行好伴侣，876路况信息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、发热、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，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。 爱车的健康，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。 同仁保直销车险，报废满额，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，原厂机油，超长质保。人保直销车险， 400-123-4567。 来关注路况，来看看北部地区，北二环西直门桥到钟楼北桥的外环方向车多，北三环安贞桥到进门桥的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。北四环惠新东桥到建祥桥由东向西的方向受到事故影响，车行不畅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，注意安全。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，今天白天天气阴冷，登山气象指数为4，不太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本市受到冷空气缓慢南压的影响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，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。今天的气温在-2到-10摄氏度之间，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都是5，感觉寒冷。今天白天光照较差，气温较低，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，不适宜在外晒太阳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， 娱乐72变。 爬上个桥， 小孩想住配成双，天蓬十六和鱼缸， 最爱白雪白骨汤，三月开四花卷，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， 好房子 白天晚上 小院 七十二变，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他， 街坊 最亲近， 凡事不往心里装， 没我王大磊。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。 Showtime！ 快点，你的妈呢？大磊， 嗯， 你们家李大红闯祸了。 闯祸了？为什么是我们家的？ 人家外面都传的王大磊女朋友跟别人在外面打架，弄坏了人家饭店的东西了。 这头来半句是怎么传出来的？ 都不知道你们俩是一对儿啊。 我怎么到现在都不承认呢？ 为什么不敢承认？ 谁不敢就没这么八宗事。我就不同意。 那天吧，其实李大红是好意，你可真别怨他，别骂他去。 什么事儿？ 他跟仨朋友在饭店里聚餐，他有一好朋友小戴，就为了阻止同桌一个男孩买单，就伙同了李大红啊， 把这男的给摁那儿了， 就不让这男的付账。李大红呢开始开玩笑来，后来李大红急了，就怕人家付账啊，急了拿啤酒瓶把脑袋给开了。 你说的没轻没重，老这样。 对方也有点着急了，说你干嘛认真啊，你怎么真上手啊？ 就是啊， 对方跟李大红俩人就撕不起来了。 那他哪是大红的对手啊？ 对呀、 啊、 这你了解啊。 你也横过针啊。 你不知道这些大红啊还真是练过，三五个小伙子到不了跟前， 哎，三拳两脚 将猛虎打死。 哎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把饭店的一幅价值好几千的字画给滋啦给弄坏了。 不是他们打架吗？ 啊、 怎么撕字画干嘛？ 撞上去了吗？就瞎扑了扑了，然后就把那字画给扑到地下了，李大红一脚又不小心踩上去了。 没扎屁股吧？